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142集，飞机上的惊险。若是吴炳添来讲这段话，他说完之后就会再加上一句，大家有什么意见吗？虽然他也未必会听从这种意见，但总归体现了他平易近人的气质。换作龙身则是截然不同的风格，他从来不来虚的，一开口必是简明扼要，切中要害，布置任务也没有半点废话，直接把重点说完就完了。何玉吓得打了一半的哈欠就生生地憋回去了。虽然龙身没有询问他们的意见，而是在下命令，但他还是忍不住道， 老大，我这腿还瘸着呢，怎么就要负责两个地方啊？ 有钟于一和看潮生协助你，去了地方上分局也会尽量协助你们的，包括今年入职的那些新人，他们已经分到各个办事处，你们都可以就近提出需求。 何玉指着看潮生， 他能帮我，他不添乱就不错。 看超生狠狠瞪他一眼，碍于龙身在场没敢造次，但脸上的小表情明摆着在说，会后别走。吴炳添环顾在座的众人，温和笑道， 这样明确分工，各司其职才能效率更高，大家有什么疑问只管提出来吧。 一组的张恒就问道， 领导们，我想知道这样分的意义何在，我们去那里就真的能找到石碑吗？ 这样分当然是有原因的，我们根据之前两块石碑的出土经验，前者在长白山，后者在贺兰山，这是两者的共同点，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石碑很有可能也被埋藏在名山大川或者某一个亡灵的下面。但是咱们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布下符阵的人用心显然也很深，在无法明确具体方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大概做出这样的判断。 众人点点头，显然也认同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这个推测有可能是错误的，也有可能是正确的，所以就需要你们去验证。你们在相应的地点寻找石碑的同时，要留意附近的文物古迹，也许上面就有关于石碑的线索。 上次在长白山古龙事件之后，特管局原本就已经有寻找石碑下落的打算，但因线索太少，犹如大海捞针，最终无法成型。这次梁为七墓的石碑发现，无疑在重重迷雾中看见了一丝曙光。而祭坛下面的那块石碑在地陷之后，特管局请了不少能人一道下去重新将祭坛关上，又在上面加了诸多符箓封印，将祭坛那块空间单独封闭，并浇灌土层，将其深埋，又派人长期在那里镇守巡视，如无意外，石碑是很难再受损毁的。这边冬至接连发了几条信息都石沉大海，并不以为意，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短信都是些没营养的内容，而他师父又是那么闷骚的一个人，忙起来六亲不认，不回信息才是正常的。正好飞机即将起飞的提醒响起，他将手机关掉，系好安全带。他坐在走道靠前的位置，旁边是个中年男人，飞机还未起飞就已经呼呼大睡，还不时发出鼾声。窗外天色渐暗，晚霞与夕阳约好了一起隐没在乌云后面，独自一个人的旅途显得漫长而又孤寂。没有人会抗拒热闹，如果有，那只是因为害怕散场之后的冷清。冬至本来以为自己习惯独自生活，应该很快会适应，但刚刚走入安检口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开始怀念在特管局受训的日子。哪怕是在梁维七墓中跟大部队失散，也知道还有无数同伴在黑暗中同行，然而现在他却要独自踏上未知的前路。 还有龙身。 未曾真正生离死别，却已开始想念。 冬至闭上眼，深吸了口气，摒除杂念，借着休息的功夫，开始在脑海里模拟整套步天罡步法和剑法。在龙身为期两周的调理下，冬至的身体比起刚出院有了很大的起色，不像之前那样动不动就气短心悸了。但冬至很清楚，正如他师父所说，连钟于一都未必经得起频繁的请神，更何况他连续三次请来正神，对身体和精神都是极大的消耗。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只能慢慢地恢复元气。飞机进入平流层，颠簸逐渐降低，空姐将飞机上的灯光调暗，方便乘客休息。有人低声交谈，也有人选择小睡一觉。不远处，空姐整理餐车的动静传来，这是几个小时旅程里最为宁静的一刻。 要是师父回去之后看见我留下来的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机舱里忽然传出了一声尖叫，女人的声线很高，尖叫起来有点海豚音的韵味，震得所有人耳朵跟着一颤。但她的尖叫声中却充满了惊惧，仿佛遇见一生中最为恐怖的事情，整个机舱都被惊动了。冬至的座位在高端经济舱，位于商务舱的后面，普通经济舱的前面。从商务舱传来的尖叫声一起，她就已经起身，比其他人反应更快地掀开帘子跨入前面。尖叫声来自一名妆容精致的女子，乍看还有点眼熟，似乎在哪部电视剧或者电影里见过。冬至不追星，也没想那么多，他看见对方明明坐在座位上，却死命地往座椅靠背上缩，双手挥舞着，像是要阻止什么东西朝他身上扑。但他面前空荡荡的，分明什么也没有。不止冬至，空姐、乘警还有他周围的人也都反应过来，好事者探头看过来，却不大敢上前。他的同伴不明所以，想要阻止他，却反倒令女人更加的恐惧。 海小姐，你怎么了？ 琪姐，琪姐，你冷静点。 空警闻声赶了过来。 这位女士，请您冷静一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可以联系我们的空乘，您这样会影响我们的飞行秩序的。 韩小姐，你有什么不舒服吗？我可以帮你问问飞机上有没有职业是医生的乘客。 女人恐惧的眼神从她的身上扫过，仿佛眼前的不是空乘人员，而是面目狰狞的妖魔鬼怪。她面色清白，漂亮的容颜却将恐惧两个字演绎到了极致。从旁人的称呼，再结合这张具有辨识度的脸，冬至终于想起来，对方好像还是一位名气不小的明星。这年头，明星偶像遍地走，在接触过惠仪光之后，公众人物对于冬至来说也不算特别新鲜。不过这位韩琦韩小姐，知名度比惠仪光还要更高，属于在大投资电视剧里非女一号不演的地位了。可能就连惠仪光见了他也要讨好几分的。但眼下韩琦的表现完全不像个公众人物，更像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她虽然没有再像刚才那样尖叫，行为却越来越古怪。空姐焦头烂额，一面要安抚她，一面还要阻止上前看热闹的乘客。 韩小姐，您是不是有什么需求？如果再这样下去影响了飞行秩序，我们只能请机长就近降落或者是原路返航，这样的话影响就大了。 难道你们都没看见吗？你们都没看见吗？ 韩琦抖着嘴唇，双手环胸，哆哆嗦嗦，压低了声音道。看见什么？众人面面相觑。空姐和空警已经开始怀疑这位大明星可能精神有问题了。韩琦的助理和保镖却急得要命，明明上飞机前还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冬至却看出了一丝不对劲， 在空姐过来劝他回位置上坐好的时候，他没有听从，反而上前一步。 让我看看他。 先生，您是医生吗？ 他的情况不太像精神疾病。 韩琦的保镖将冬至当成了意图不轨的粉丝，听他这么一说，反而面露警惕，上前阻拦。就在这时，韩琦又惨叫起来。 他往那里走了！天哪，他要去机长室，快拦住他，不能让他去，不能让他去！ 这架飞机没有头等舱，只有商务舱。商务舱前面隔着舱门和洗手间餐饮室，中间一条狭窄的走道，再往前就是机长室。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冬至循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通往机长室的通道上隐隐浮现一滩污渍，但没等定睛看清楚就一闪即逝。换作别人可能只是当成自己眼花了，但冬至也算是一个业内人士了，一下子就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说时迟那时快，冬至也不想，就从怀里掏出了一张明光符，朝机长室的方向掷去，嘴里小声的快速的念咒： 天一生水，第二生火，天三生木，第四生金，五俱中宫，制服凶恶，克伐灾危，斩邪灭宗。去。 符纸还未接触机长室的舱门，就已经在半空起火燃烧，火势瞬间变大为火团。众人惊叫一声，没等空警拿来灭火器，火又呼的一下灭了。像一帧剪辑失败的画面，连同符纸倏地消失得干干净净，连灰烬也不剩。 他不见了。 韩琦喃喃道，终于平静下来，但依旧双眼发直，目光呆滞。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